他跟有一老头在这有约会吧，我怀疑是 躲远远的啊。 哎呦， 这个什么 半夜出来又约会还高兴成这样， 啥呀？ 这个 白来了，这个大内孙子给闹了，大孙子得闹了。 什么呀？ 不知道，这也不知道念叨什么呢。哎呀，哎，你说这个蚕吃杨树叶吗？ 不吃。 柳树叶呢？ 那也不吃啊。 槐树叶呢？ 那就是吐不出丝儿来呀、啊。 得吐丝儿，哎，吃点拔丝山药。 哎呦。那怕不怕给粘死？ 急行军呐， 这波人干嘛呢？快 去！ 这会儿才来，真逗。他要是能够着我，我这个王倒着写。 快走，快走， 他就为倒着写。是这儿吧？ 这儿没错， 三个大院。 对， 我记着这儿有四棵，这是桑树啊，怎么改垂杨柳了？秃了。不到腊月呀、啊，怎么桑树秃了？ 秃就秃了吧，你使这么大劲干嘛呀？ 秃了这回不去家了，孙子不让回了，这怎么办呀？哎呦，这怎么办呀？ 别哭啊！别哭了， 就说那边还有一片，咱再往那边走走。 有多远呢？ 也就二里地啊。 二里地， 咱再逛公园了。 刮了一阵妖风啊，小心刮去轿顶，这里边一定有冤情啊。我看过陈州 放粮。行了，你别老看这个了， 包公戏 摘桑叶吧。哎呦哎呦，这儿有这儿有，快 来来来， 我抱着你，你往上 打着吧， 你好， 都捅着老公窝了。哎，老公也没窝呀。 你快点吧，有狗来来，这好长的都走吧，快跑。哎，野猫的。 你这耳朵也太馋了，你怎么什么都听见了？ 我现在都害怕。快快快， 母鸡下蛋。哎，这母鸡怎么夜了下蛋啊？呜呜， 咱这到哪儿了？到坟地了。 哎，老头儿， 快跑吧， 走吧， 我这阳气不足也压不住了。 哎呦，到家了。 哎呦，关上门让我定定神。 哎，你们回来了。 没睡觉啊，孩子？ 怎么衣冠不整的、啊？ 爷爷给你画桑葚去了，啊，画桑叶去了。 爷爷，你脑袋怎么那么多头？不是有这么多那个怎么那么多草啊？ 啊！ 哎呀，奶奶也灰头土脸的。 对， 奶奶呀、啊，一页一页的这个桑叶给剪好了，搁在小筐里边拿回来了，都在这小网篮里放着。回头你都喂那个 奶奶给你土地里刨桑叶来着。 以后啊，这个蚕长大了，一定好好报答你们 啊！我们指望蚕报答我。 还有我呢，快睡吧，快睡吧。 也不谁看着谁， 这天都亮了还睡呢。 哎呀，哎呀，那我上学了， 走吧。哎呦， 哒哒哒哒滴哒，哒滴哒滴哒。 这孩子听着什么音乐呀？ 哎，累了一宿了。哎，你说咱隔壁这几家，他们都上哪儿找桑叶？咱问问。哎， 嗯， 老猴。 你瞧你今儿这气色真不好啊，最近是不是血压又高了？我给你介绍一下那我说那药。 我不说你吃那药了行吗？你天天就打算卖我这药，你好找下线，我不揭发你就完了。 我不是为了你好吗？你瞧你这 也别说 老王、 哎、 我跟没法聊、 哎、你孙子养蚕了没有？ 养啊，好多只呢，咱学校数他养多，他是蚕王，他是蚕王。 哪儿弄那么像桑叶啊？ 桑葚还不好弄啊？ 哪儿弄的？ 那你叫声好听的，我告诉你。 这老头怎么还要便宜呀、啊？ 老不正经， 还跟你开玩笑。 我不买这药了， 你还是给人家当下线的。 我跟你开玩笑呢，大姐。我跟你说吧，我们呀是学校对面，你们知道有小卖部吧？你想想， 好几个的。 老师要让干什么呀？学校小卖部啊，消息最灵通了，他们那儿就有东西，就赶紧去调货。哎， 调货。 我在他们那小卖部买的。 啊，有卖的。 便宜着呢， 贵吧？你得了， 你看 多少钱啊？ 那我还能那么傻，真喂点桑叶跑好五里地到外边深更半夜去摘去呀？ 你看见了，昨晚上事就是你学的吧？ 我不是，我就说他们那种傻，你着什么急呀、啊？ 嘿，你说他，我听不下去， 这耿直劲儿又上来了， 就这么耿直。我告诉你说，哎， 你说不跟你聊，不愿意跟你玩了， 我不。哎，你孙子养蚕了没有？ 养了，养了，养了。 哎， 养一大婆子呢。 一婆子一婆子养蚕， 就那扁婆子里面全是蚕宝宝，铺上那小蚕叶，一会儿都给吃光了，蚕食蚕食的，就这么来的。 哪儿弄那么些吃的？

515幺400-015-5151，希望大家能够多组来订购。 没错，因为多组订购的话更加的超值。那如果说错过这档节目的话，在其他的通路看到我们的二弟的罐头都是一罐19.8元，没有这样的组合。 是的，我们的订购热线赶快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暖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开车上路难免抛锚爬窝，应对这些突发故障，我有人保直销车险，百公里故障救援，百分百贴心服务，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五环五方桥到平房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五元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早晨风力不大，空气质量还可以，登山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的气温在22到29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服装。今天白天本市天空多云见阴，光照一般，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梁，小花小猪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有 街酒吧里， 这儿有招聘，这信息不错，工资不低，晚上工作5000-8000，这工作可是抽着了，这比我刷盘子那强多了。喂， 喂， 您这是招聘吗？ 你是？ 我应聘。 约一个时间来面试。 下午方便吗？ 行，你叫我宋总吧。 宋总，好嘞好嘞好嘞，我到时候找您啊。好嘞， 那我就办你个秘书呗。 那个我找宋总 啊。宋总在里边呢吃面。 吃面呢？几点了还吃面呢？ 会见呢。 会见吃面。我这耳朵是也差点。 来坐着吧。 我 们这是一个酒吧，招聘服务员的，工资非常的高，一般酒吧到不了这数，像你这样的干得好8000，干再好12000。 真的？ 再多点14000。 14000啊，您这酒吧生意一定特火。 特好。 哎呦， 好多人在那来唱卡拉 OK。 酒吧来唱卡拉 OK。 楼上卡拉 OK。 多种经营，楼下 酒吧， 楼上卡拉 OK， 这一体的，都是您的买卖。 对对对。 哦。 那这样吧，您看啊，因为咱们招聘呢还是有要求的。 哎，您说。 挺简单的，你先填这么一份个人简历啊。 好。 你的情况啊，家庭住址啊，这个以前的收入指标大概多少啊，都是。 收入指标。等会儿，这个我学问低啊，您给我解释解释。 收入不是生物。 这收入以前我还没领过指标。 啊，那生育指标领过吗？ 生育我还没结婚呢。 那更好了。心无所挂。 我还有父母呢，我跟你说好几遍了。

坐，九十个，深蹲起， 还做蹲起？哎，一数二啊，八二一，哎呦，这什么时候做完的？ 吐了，大总， 宋总， 太中， 做完了， 哎，好， 这就走一个。 发现啊，有些啊，这个体能啊，玩这玩意儿不成。 还好我练过武术。 好，下一个，啊、来你， 哎， 你在这， 怎么着，怎么？ 蛙跳，从这儿 蛙跳， 跳到那个。那个门这儿 啊， 完再跳回来，你们一组啊，哎，你们十五人一组，预备，跳， 走，哇哇，蛙跳没让你叫唤，哎呀，怎么你踩蛤蟆上？宋总，我们回来了， 好， 哎，累死了， 各位稍事休息 啊， 好了，现在我们来做这个高抬腿，原地高抬腿， 不是 一分钟， 马上就做吗？ 七十个以上啊，对，刚才不说休息了吗？已经休息很久了，四五秒了。 哎，我这练过武术还不行呢。 好， 大走， 又大走一 个。每个人 啊， 仰卧起坐一分钟，三十个，这是女孩的标准。 哎， 好，好， 不是，怎么了这是？哎，你别，我跟你说。你别闹到这儿去，到哪儿都是啊！哎呀，行了， 行了， 你别是， 哎、交给你了。 哎呦，我是兄弟， 大走。 哎呦，都打走，就剩我一个了。 哎，老二，亲爱的， 嗯， 钱在这挣着了，这时候怎么还不退出啊？ 体质也太好了吧，这也。 他说他练武术的 啊， 烦人就这种。 就是的， 给弄一狠的。 哎，哥们儿， 宋总，我坚持下来。我算算通过了，我是不是能上岗？ 能， 我挣一万二啊！ 能上岗了， 能上岗， 祝贺你！ 谢， 只有你能应付过这次体能的训练。 其实我也快不行了， 哎、真的吗？ 那么 幸亏咱们就这么点项目 啊、项目就这些。 哎，好， 但是这个体能训练呢？ 啊，训练 是要有一周的时间。 什么？一周？我是宋总，我是交600块钱军训来了。 这个事儿还真是实事儿。21岁的小邓到宁波打工，在网上呢看到一则招聘广告，一家酒吧招聘服务员，晚上工作，每个月5000到8000。小邓一琢磨还不错，于是电话打过去就面试了。面试时候呢，对方要求他交押金再进行培训，培训内容却让小邓大吃一惊，什么俯卧撑啊，仰卧起坐啊，高抬腿，深蹲，蛙跳，一组连着一组，高强度的体能训练，每组间隔只有很短的时间。这样的强度恐怕特种兵也难坚持下来啊。 训练结束后，对方还要求小邓买服装，最后把他转手交给了一家酒吧，而酒吧老板则说收小邓钱的根本不是酒吧的人，酒吧最近在招人，对方只是把他送过来而已。 目前呢民警呢已经把这个骗子给抓获了，同时呢还想给大家提个醒，劳动合同法也有明确的规定，用人单位招聘员工不得扣押劳动者的身份证和其他证件，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 所以大家注意了，开展高强度魔鬼训练的骗子只为了逼应聘者自己主动退出， 明白了吗？你就是花600块钱买自己退出、 这退出也太贵了，哎呦， 而且我们的派出所也是挑了最强壮的协警当卧底才破了这个诈骗案。 那协警、哦、大岛那就是啊。 钱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听说了吗？ 什么呀？ 还有单身了。 谁啊？ 他，你都完了，你娃失忆了，这么年轻。 是说咱们的他吗？ 不是咱们的他，就是他。完了，你完了，哦，你 那我就完了呀。 那我就不告诉你了，没事了，你已经没有这份感情。 你站住！ 干嘛呀？